京阅读季，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，阅读加我一个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独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来关注天气，受高空偏西气流影响，今天下午本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，天高云淡，气温比昨天有所回升。午后白天最高气温20度左右，大部分时间感觉舒适，适宜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：今天下午多云转晴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20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5%。今天夜间晴转多云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8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5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，感谢收听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。年复一年的感动，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，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 上个世纪60年代末，我才10几岁，就从北京到中国陕西延市一个叫梁家河的小村子，我到那儿去当了农民，在那里度过了7年的时光。 讲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梁家河的知青生活， 追寻人民领袖的初心， 记录梁家河几十年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， 激发砥砺前行的信心。 广播纪实文学《梁家河》，请听第12集。 退耕还林是人们利用土地方式的一次转变，也使梁家河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。梁家河人懂得了发展高效农业和现代农业，开始发展规模化养殖业，梁家河成为延川县有名的养殖专业村。 村民梁世雄成了一名基司令。延安实施退耕还林后，农村劳动力出现了富裕，很多人外出打工，梁世雄最初也加入了外出打工的队伍。村里发展养殖业，他响应号召回到了村里开始养鸡。刚开始养鸡的时候，因为对科学管理知之不多，前期疫病预防没有跟上，他养的鸡一下子死了4000多只，损失惨重，但他咬牙坚持了下来。2015年，他的鸡场养鸡7000多只，为提升管理水平，他又投资6万多元上了自动化养殖设备，一天能卖鸡蛋5000多个。梁世雄喜滋滋地说，2个月收入就顶外头打1年工。说起自己养鸡的经历，梁世雄说，等靠要的思想要不得，发展产业光想着靠扶持不顶事儿，最重要的是靠自身的不懈努力，跌倒了还得自己爬起来。最红火的2008年，整个文安驿镇卖的鸡蛋全部来自梁家河，梁世雄显得很自豪。 2008年初夏，梁家河村委会向已是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写了2封信，汇报了村里发展养殖业带来的变化和村民的喜悦。这年7月12号，习近平回信， 肯定了梁家河村所取得的成绩，要求村里干部因地制宜搞好开发项目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，使生活更加富裕。他还说，他始终关心着大家，希望有机会回去看看。 2010年年底，梁家河成为延川县第一批脱贫村，全村总收入 225.5 万元，农民人均纯收入6500元。梁家河村委会向习近平发出了第三封信。习近平在2011年5月2号的回信中写道，村里从实际出发，发挥资源优势，发展特色农业，拓宽增收渠道，乡亲们的收入进一步增加，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改善，对此我深感欣慰。希望你们再接再厉，按照科学发展的要求，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，努力完成好带领群众致富的各项任务，统筹办好村里各项事业，共同创造梁家河村的美好未来。挺近平的，准没错。乡亲们坚定地说，就像当年他带领大伙致富时的情景一样。 发展特色农业，拓宽增收渠道，梁家河村还积极培育苹果产业。习近平的小伙伴张卫鹏成了一名果农，他把募捐园上十亩承包地全部栽上了苹果树。在发展苹果产业惠农政策的支持下，经过几年精心误作，张卫鹏的果园配套了给雨窖、化粪池、灭虫灯、防雹网等现代化设施，建成了标准化生产示范园，科技含量增加了，经济效益也增长了。 富起来的张卫鹏还想着更大的事儿。张卫鹏说，我一人富不算富，只有梁家河的群众都富了，那才叫富。他成立了张卫鹏苹果种植合作社，主动接纳本村和周边村的27户村民栽植苹果。张卫鹏说，以后不能再走重数量轻质量的老路了，要彻底换脑子，走精细化、科技化、优质化的发展之路。他表示，线上构建大梁家河流域生态产业带，他的合作社计划再吸收一些农户，把果园建成集观光、游览、采摘为一体的多功能园区，让更多的人吃上梁家河的苹果。 如今每到金秋时节，在梁家河的原卯上，坡洼间万树枝头果红飘香。以张卫鹏为代表，一批掌握现代农业技术的新农民成长了起来，在奔小康的路上，梁家河会越走越好。 2013年7月，延安市遭遇自1945年有气象记录以来过程最长、强度最大、暴雨日最多且间隔日最短的一次持续强降雨袭击，山体滑坡、房屋垮塌、道路冲毁、电力中断、库坝告急、农田毁坏。延安市13个县区共计 154.5 万人次受灾，42人死亡，直接经济损失达120多亿元。在这场严重的灾害中，梁家河 80% 农户的窑洞受损，部分窑洞坍塌。 灾后重建的时候，当地政府决定梁家河实施移民搬迁，梁家河村100多户人家将陆续搬迁到镇上居住，梁家河的孩子全部在文安驿镇上幼儿园、读小学，接受更好的教育。梁家河原址将在恢复原貌的基础上 建成党员干部党性教育基地、青少年三观教育基地、美丽乡村示范基地。 人们被这一计划鼓舞着。梁耀进说，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住进楼房。小区当年破土动工后，梁耀进有空就会去看一看，他要看着房子一砖一砖地建起来。2016年6月，梁耀进搬进了楼房。他说，现在家里家电啥也不缺，光笔记本电脑就有两台，两个儿子也都买了车，搬到镇上后想回梁家河也方便。2014年1月，梁家河村委会给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写信，详细汇报了村里经济社会发展及灾后重建情况。5月5号，习近平总书记给梁家河村复信，他在信中说，去年夏天延川遭受了严重的持续降雨灾害，我一直惦记着村里的乡亲们。在党和政府支持下，你们带领乡亲们积极抢险自救，全面启动灾后重建，稳步发展农业生产，村民收入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，我得知以后感到欣慰。我说过，小康不小康，关键看老乡，让村里乡亲们和全国广大农民一起早日过上小康生活，一直是我的心愿。今年村里制定了发展计划，希望你们带领乡亲们脚踏实地，真抓实干，努力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，把村子建得越来越美丽。 梁家河这个小村庄的变化，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。 记录习近平总书记的知青岁月， 挖掘梁家河小村庄的大学问。 请继续收听纪实文学《梁家河》，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，作者梁家河编写组。 习近平当年的房东刘金莲说，如果再生了病，我不会硬扛的。在没有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以前，农村人生病一般都是硬扛着，实在扛不过去了才会进医院。刘金莲的老伴张清远就是小病拖成大病去世的。刘金莲感叹老伴儿没有赶上好时代，要是放在现在，他就不会死了。上了年纪的刘金莲患有哮喘病，同时还患有肾结石、关节炎、腰椎间盘突出等多种疾病。 但国家推行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，让他看病有了保障。 刘金莲说，哮喘犯了就吃点药，冬天哮喘比较严重的时候，我就去县医院住几天，出院后报销的钱很快就下来了，花不了自己多少钱。刘金莲说，现在只要哪里不舒服，他就会及时去看医生，不会硬扛着。2015年上半年，刘金莲感觉胳膊疼，到医院检查后发现长了个瘤子，他便做了手术。刘金莲说，报销了近8000块，帮了大忙。 除了合作医疗， 梁家河村民有了养老保险，60岁以上老人每人每月还享受档次不同的老龄补助。富裕起来的梁家河人也更加重视孩子们的教育问题，纷纷送孩子到镇上、县上的学校接受更好的教育，已先后有10余人考上了大学。 2015年正月，经过全体村民讨论，梁家河要成立乡村文化旅游公司了。村委会聘请专家做了规划， 建设知青生活体验园、生态农业观光采摘园、传统耕作实践园，恢复了知青旧居、沼气池、铁业社、代销店、缝纫社、菜园、打谷场、水井等，拓宽了原有的通村道路，打通了全长 19.8 公里的大梁家河环线，维修改造了六条23公里的环山生产道路，建成了培训中心、社区服务中心，硬化了入户巷道，配备了垃圾桶，安装了太阳能路灯。 2015年5月1号，梁家河乡村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并投入运营，当日接待游客突破6000人次。梁家河乡村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有员工125人，90%是梁家河村民，只有讲解员、财务人员等专业性较强的一些岗位通过社会招聘。公司经理、回乡创业的梁家河村民王宝玲说，在人员安排上，根据村民年龄和特长分配相应的工作，岗位不同，工资不同，驾驶员每月3000元，保安人员每月2000元，卫生保洁员每月1200元。在名额分配上，我们坚持总书记留下的一碗水端平的好作风，充分体现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每家至少安排一人在旅游公司上班，这样群众谁都不会有意见。 村委会在公司的运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，村委会用习近平提出的好干部的五条标准：信念坚定、为民服务、勤政务实、敢于担当、清正廉洁来要求自己。村支部开展了党员示范岗、党员示范户、党员先锋模范等多种形式主题活动，让党员走上岗位、走进企业、走进家庭、走进田间地头。如今梁家河村办起了农家乐、小吃摊和窑洞宾馆，成立妇女之家手工艺品合作社，制作售卖鞋垫、布堆画等手工艺品，建起了乡村互联网，方便了村民学习，送学进农家，提高村民的农业技能。 刘金莲成了梁家河乡村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保洁员，每个月有1200元的固定工资。他还在自家院子里摆了个小摊，出售手工鞋垫和土特产。 王宪军成了停车场管理员，这比在地里刨食可强多了。他说，过去种玉米一年到头挣个4-5千元，现在我和老伴儿各自每月挣1000多元，小儿子有3000多元，一家人团团圆圆，这最好。 当年的缝纫社社员刘瑞莲则当起了义务讲解员，他的儿子巩岗投资15万元经营起了农家乐，还注册成立了智山商贸有限责任公司，经营梁家河品牌的小米、红枣。 村里还成立了养猪专业合作社，吸纳村民入股，截至2017年7月总共出售19棚，合作社分红 351.5 万元，户均分红近 1.8 万元，另外还有4户养殖大户，年收入350余万元。成立了苹果专业合作社，按照合作社加农户加基地的办法，提升苹果的产业化水平。至此，梁家河所有群众都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。 2017年，梁家河村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820万元，比上年增加1520万元，人均纯收入达20826元，比上年增长 15.7%。梁家河乡村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、养猪专业合作社、苹果专业合作社，加上小商品生产、农家乐等， 各种致富形式聚合在一起，把梁家河带入了一个新的发展轨道。新的发展理念让梁家河人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。 2017年10月18号，梁家河的村民们齐聚村党支部，期待着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开幕。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掌声不断，梁家河村党支部会议室同样回响着热烈的掌声。 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，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，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，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。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告后，村民们感觉句句都说到了心坎上。咱不能忘了过去的苦，不能忘了今天的好光景是咋来的。 用总书记的话说，这叫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。 进入新时代，把咱的旅游办好，把产业发展好，把村子建设好， 咱不能给总书记丢人，要撸起袖子加油干呀。 大家热烈地讨论着，满怀信心地憧憬着更加美好的未来。梁家河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村，曾经是筑梦的地方，如今是梦想成真的地方。梁家河的发展一刻也没有停息，大家做规划，搞建设，聚人心，兴产业，变化一天一个样，过上了祖祖辈辈梦想的生活。梁家河变了，一条柏油马路从文安驿镇出发，穿过村子，一直修到了募军园上。小河流水潺潺，仿佛欢快的歌声。整洁的农家小院在绿树丛中伸出瓦房一角，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，让人流连。 梁家河人变了，每天面对全国各地的游人旅客，他们也主动学起了普通话，连老太太都要跟着学，怕有人问路听不懂。镇里还给村上派来了驻村的青年大学生，担任村上的英语翻译，主动向外国游客介绍梁家河的发展变化。 走进新时代，要有新面貌。村党支部书记龚宝雄说，总书记的报告就是我们奋斗的方向。 回顾青年习近平在梁家河的7年岁月，对比梁家河的今昔变化，站在新的历史方位，人们时时感受到梁家河这个坐落在陕西北部的小村庄，深深包含着为民造福的初心，追求真理的精神，埋头苦干的作风，攻坚克难的意志，成为每个怀揣梦想、甘于奉献的青年人的向往之地，更是无数牢记使命、砥砺前行的共产党人的精神高地。 伟大的时代，孕育着伟大的梦想。如今的梁家河，乘着新时代的东风， 在新征程中破浪起航，驶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彼岸。广播纪实文学《梁家河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，演播苏阳、黎春。 听众朋友，广播纪实文学《梁家河》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，明天中午同一时间为您继续播出叶广芩的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。接下来文艺广播即将播出的是评书联播。 赶着队的我要出发，用我自己的步伐，